朝鲜宇宙协会成立并运作。该协会的宗旨是在国内外积极展开学术交流活动，来促进和平开发并利用人类的共同财富外层空间。他是一个由宇宙技术应用部门的科技人员、大学的教师和研究师参加的民间团体。朝鲜宇宙协会将在11月举办宇宙科技讨论会2016，作为本协会第一项工作。本次讨论会将分为宇宙材料及元件、基础科学、应用技术和社会科学等部门举行，主题是社会主义文明强国建设和朝鲜宇宙科学技术。